解救你的感情。 吓、 啊！我就有嗰个念头，想娶你。 二哥，你又同我讲笑咯？呢样嘢你喺我初中嘅时候都提过噶啦，旧事重提，冇乜新意，唔玩啊！ 家善，我系 二哥咯。细个嗰阵就话唔识乱噏嘢啫，大个咗唔可以攞嚟玩噶。 乜我似玩啊？ 嗱，再乱噏就唔睬你噶啦，二嘢啦，早唞啦。 早唞。 大哥，咁夜仲计数？ 系啊，而家买每样嘢都计过条数先，我要预一笔钱俾嘉文入大学啦嘛。 哦，系啊，睇嘉文入大学咧，我有一样嘢要交俾你。 呢间厂嘅饭盒比我价钱最平，唯一你就5针一个，但系要拎好多。 嗱，呢张支票你攞去入银行啊，我冇咩使用钱噶，俾嘉文攞嚟交学费啊。 哇，15000咁多啊！全部都是你的积蓄。 是啊，在大哥身边我都不用怎么用钱啦，要用钱你伸大手板咯。 喂，但是你这么辛苦储回来这些钱。 当妹我都有份的，不要那么婆妈啦，除非你不当是你妹啦。 嘿，妹真是妹，可以说不当的咩？你呀越来越师奶啊，似妈妈。 大哥，我哋嗰间晋哥伙食速递店几时开张大吉噶？ 哦，我睇个通胜噶啦，下个月1号咧好日子，吓嗰日开张最正噶啦。 你学人睇通胜拣日子啊？ 咩学人啫？我哋妈妈成日都系睇通胜拣日子噶啦。嗱，讲个秘密你知啦，你嚟我哋屋企嗰日啊系好日子嚟噶，妈妈都不知几开心，话你脚头好啊。 系咩？乜原来妈妈咁迷信噶？ 咁又唔系噃，佢咧就唔系因为你脚头好似石你嘅，你细细个就好乖好听话噶啦，有得人锡，爸爸妈妈真系好锡你噶，搞到我都有啲妒忌添啊！ 真系， 系简直又锡又妒忌啊，矛盾到不得了啊！喂，笑人啊嘛，嚟瞓觉啦， 你都系啊， 诶得啦，师奶， 得我嚟啦。 12点几啊，唉，手工，咦，立伟，咁夜仲唔瞓嘅？窗外有咩好睇啊？ 冇啊，瞓唔着，你谂下嘢， 瞓唔着，换咗环境唔惯啊？ 唔系啊，我谂翻细个时嘅事啫嘛。 我，咁细个嗰阵啲事咧，又几值得回味嘅。立伟啊，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会回来，5个少了1个，这个家点都有点遗憾。 我很难做，爹地对我这么好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对不起大哥。 傻啦，什么讲对不住啫？环境所逼，都不是你的错。 我是指误会你贪钱那件事。 好啊， 你为了我们连分歧都压口，如果不是你，兄弟姊妹就不会聚回在一起，我真的很惭愧。 哎呀，过去的事我不记得了。不过有一件事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守秘密啊？ 什么事啊？ 我同阮兰分了手。 啊？你们大哥啊，是不是为了嘉诚他们搬回来啊？ 都不是完全是的，我们不是那么了解对方啫。分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 大哥， 放心啦，我快没事的了。嗱，而家你们就是我精神支柱，女朋友没了可以再找的啫，但是兄弟姊妹就只有今生没来世的。 你真的看得那么开？ 过去了的不要再提了。头先我哋咪好怀念过去嘅，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一件事呢？ 你所指嘅系 康亨哥咧，曾经同妈妈订过婚噶， 系咩？呢件事冇咩印象喎。 表面睇嚟咧，系爸爸横刀夺爱，但系我相信咧，妈妈拣爸爸一定有佢嘅原因嘅。 大哥，点解无端端提起呢件事啊？ 或者系我小人之心啦。 我硬系觉得咧，康恩球收养你有啲奇怪。你系情敌嘅仔，佢冇理由咁大方噶。佢口口声声话要你继承佢嘅事业，会唔会有某种不良嘅企图呢？ 吓、啊，唔通佢想报复？ 嗱，爸爸虽然系个医生，但系佢一向咧都唔在乎名誉嚟嘅。反而康恩球佢本身有个仔，但系竟然利用金钱嚟引诱你，等你落在其中。 我唔觉得爹哋系咁嘅人。 其实钱真系可以买到好多嘢，钱亦都有好多嘢买唔到嘅。用钱买翻嚟嘅嘢，佢价值系由人而定，可能一个钟之后一针都唔值。亲情系用钱买唔到嘅。你系爸爸嘅仔，记住啦。 又扮忧郁，有咩谂唔通啊？ 次次喺天台都遇到你，好似同你约定咁噃。 唔好咩？嗰天惊你闷亲啊嘛。 你嘅事，成间医院都知道晒。 系咩？咩啊？讲我可爱啊？ 讲你唔听话，而且仲好鍾意偷偷走出去添。 你试下好人好者，成日搵喺间医院住啊，闷死人啊！我做个排务噶嘛，系都唔俾人出院，都唔知搏乜。 唔准你出院，梗系有医生嘅理由噶啦。 喂，你做咩？边处见唔舒服啊？吓、啊，你 吓、啊，又整蛊我？ 你咁冇人性噶，我瞪得个 pat pat 啦！人哋系病人嚟噶嘛，话放手就放手。 乜你认自己系病人啦咩？ 医生仔，乜你咁冇爱心噶？抌低个病人走咗去，我好闷啊！陪下我啊！ 乐怡小姐的病历档案啊，冯医生叫我交俾你的。 唔该。吓、啊？突发性心肌梗塞症？咁后生，真系可惜。 几大胆、啊，竟然私下偷偷带病人出街，捉到啊，几大罪噶！ 到时你咪同我一齐分担咯。 哼，咁大牺牲有咩目的啊？ 目的？你话呢？ 系咪对我有意思先？系就唔怕认噶，我都会考虑嘅。 吓、啊，出下街又对你有意思，咁拖下你手仔，咪即系想同你结婚？喂，小姐啊！依家系咩年代啊？见你成日喺天台算矮闷，陪下你啫。 系啦系啦，我会错意啦。诶，医生仔啊， 叫我立伟啊，冇咁见外 嘅。嗯，就系啊，中意叫你医生仔。 咁随你。 医生仔啊，查实我有咩病啫？帮我揼下。 尽力而为啦。 哇，乜你答得咁冇诚意噶？帮人要拿出诚意嚟。 时间到啦，再唔翻医院冇下次噶啦。 你唔会嘅，不过我都乖听话啫。下次我要你陪我睇戏噶。 你听教听话，我咪应承你咯。 知啦，老豆。 爹哋， 妈咪， 咁夜嘅，坐在一齐食饭啦。 冇煮到佢嘅饭啊！呢处又唔系酒店，要食饭啊都要通知一声噶。我饱啦，子培啊，食完好入房啦。 哦，我食咗饭噶啦， 我碗汤俾你饮啦。嗱，坐低，我有件事要问你。 哦， 听讲你最近成日同嗰个舞蹈明星系一齐系嘛？ 系，佢咁后生有呢种病，我觉得佢可怜，所以同你做朋友。 生老病死系人生嘅必经之路。你身为医生，下下都俾病人控制住情绪，点做好医生嘅本分啊？喺医学上嚟讲，你啱啱起步咋，仲有大把嘢要你学习。你不如嘥多啲时间喺呢方面吧啦。 哦， 如果冇必要嘅，唔好同啲闲杂人来往。你要顾住自己嘅身份啊，知嘛？ 哥啊，乜你仲有同嗰边啲兄弟姊妹来往嘅咩？ 系啊，同佢哋一齐好开心嘅。有机会我介绍你哋认识啊。 冇啦，爹哋唔中意噶。 子培啊，你系大学生嚟噶。唔系阿哥想教坏你啊！你应该独立啲，有自己嘅主张，唔好下下受人哋控制先得噶。 我唔同你啊！你咁叻，爹哋又咁锡你，即使系你激嬲佢，佢讲几句就算噶啦。妈咪要我争气，要我叻过你，要我讨好爹哋。我真系好唔明，我哋一家人嚟噶啦嘛，点解要比较，要讨好啫？但佢始终都系我妈咪，爹哋对佢咁冷淡，如果连我都唔听佢话，佢就会好伤心，佢觉得做人冇意思噶。 我知你好孝顺，但系上一代嘅事真系轮到我哋去理啊。至于妈咪咁对我，系可以理解嘅，所以我冇怪过佢。 系啊，哥啊，我就快大考啦。有啲医学名词我唔系咁了解，你可唔可以帮我？ 好啊，我冲完凉过嚟揾你啊。 嗯。 点啊？康师正好嘛？ 哈，你哋两个真系好怪噶、啊。见亲我都要问呢句嘅，既然咁关心对方，点解唔通下电话啊？ 你爹哋贵人时亡，无谓打搅佢啊！佢啲开场白永远都冇新意嘅。 点啊？仲系与世无争啊？ 咪系咯，硬系冇第二句嘅。卅几年同学仲系咁嘅款， 你哋两个真系怪人嚟噶，性格不合、意见不合都可以做 good friend 嘅。 咩两个啊？系三个，仲、 哦、 有我大哥你老豆呢？只不过后期嘅剧情咧有啲戏剧化咗啲。坦白讲啊，你妈妈真系好令人心动噶。 系咧，咁叔叔你有冇动心过啊？ 话冇咧就系呃你嘅，只不过三个够晒烦，四个就麻麻烦烦，都系理智啲好。 你太理智啦，搞到依家都仲未揾到老婆。 随缘咯，咁谂啊会舒服啲嘅。喂，你嗰个舞蹈明星病人都系咁难搞啊？ 又难怪佢嘅，冯医生一直隐瞒佢嘅病情。 哦，乜佢冇怀疑咩？ 开始怀疑啦，冯医生考虑紧要唔要话佢知。 嗯，突发性心肌梗塞症。只要唔过分运动，应该系可以过啲普通人嘅生活，生 B B 都冇咩问题嘅。 问题系佢系个出色嘅舞蹈员，如果佢放弃舞蹈，我谂佢会唔甘心嘅。 佢要长命，退休系无可避免噶啦。咁后生要佢放弃理想，这个打击都几大噶。 对于人嘅生老病死可以免疫，冇感觉，你话几好呢？ 冇错， 医生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必须要冷静，但是对于人的生老病死怎可以说免疫没有感觉呢？乜丧尸症是这样教你的吗？听着，医生只不过是一个穿着白袍的普通人，同样有伤感的时候，同样有情绪低落的时候。 是，医生只不过穿着白袍的普通人，亦同样有感情上的烦恼。 刘伟，你有咩？ 冇嘅话，又点算系大个仔啊？叔叔，我要走啦。 嗯，刘伟，叔叔系你哋几兄弟姊妹嘅最佳听众，得闲嘅我哋烦下我咯。 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嘅。 嗯 来书房听个方便啲，有咩事？点解要专登趁立伟唔喺树嘅时候先至嚟？ 康恩哥，我代表爸爸妈妈多谢你咁多年嚟对立伟嘅养育之恩。今晚我嚟系想攞翻个细佬。 系立伟叫你嚟同我咁讲啊？ 唔系，佢根本唔知我嚟。 你唔系咁睇唔开妒忌立伟系嘛？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？ 当年你一定好希望自己被人收养，可惜无。如果你对呢件事一直耿耿于怀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只不过你想立伟同你哋一起在那种环境之下生活，我就认为你呢个做大佬的不够体贴。 我从来冇介意过自己的身世，我唯一感到内疚的就是我太迟找翻啲细佬妹，令到他哋年纪轻轻饱受艰苦。八年之后的重逢，所以没办法好像以前一样，但是身为长男的我是应该代替父母照顾兄弟姊妹的。现在一个个回来，只是争立伟一个，如果立伟回来，我们一家人就可以齐齐整整，希望康安哥胜存。 你有什么可以给到立伟？名利定是幸福啊？幸福呢两个字好容易噏出口。所谓嘅幸福系乜嘢？就好似你妈妈咁，因为嫁俾你爸爸，一挨夜挨，挨到自己走晒样，咁叫幸福咩？我睇到就心痛。如果佢选择我，佢一定好安乐，更加唔会咁短命。我真系后悔当初点解唔同你爸爸争到底。因为咁，我要领养立伟成为康师定嘅继承人。佢唔系钱广南嘅仔，佢系司琴嘅仔。 康恩哥，上一代嘅事已经过去，边个啱边个错，我爸爸妈妈已经唔喺度。我净系想要翻自己嘅细佬，离开呢个家，但系唔等于立伟同你断绝关系噶。 呢张支票我已经预备咗，就系知道会有今日。你有几多只管贴上去？ 是有好多嘢我都要从头嚟过，嘉文嘅学费更加令到我负担加重。你呢张冇银码嘅支票的确好吸引， 咁你仲唔快啲填个数目上去？填咗咪乜嘢都可以解决咯。刘伟， 刘伟，